曲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 我觉得这首《因为爱情》啊，特别适合用来回忆。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歌呢，是从一位老人弹着吉他为自己已故的老伴儿演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有的时候感人的并不只是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像是那种平平淡淡的如细水长流一般的感情，可能更能打动人。